在快节奏的城市里，有时你也可以放慢脚步，沐浴慵懒的午后阳光，走走停停，触碰温暖的红色砖墙，让我陪你享受片刻的静谧。乐享下午茶，周一到周四下午3:18到4:00，一起寻找生活的意义。 北京时间下午的3:18，大家好，我是江夏。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4.5 北京新闻广播的乐享下午茶，每个周一到周四下午的3:18到4:00，和你一起分享生活中的快乐和美好，让我们一起遇见最好的自己。我们的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和回放。首先呢，还是关注几条来自于北京新闻广播民生类的资讯。8月10号的0点到24点，北京新增1例境外关联本地新冠肺炎无症状感染者转确诊病例，无新增疑似病例和无症状感染者，无新增境外输入确诊病例、疑似病例，新增7例境外输入无症状感染者。广州秦汉考古成果展从昨天开始呢，正式在国家博物馆北石展厅开展了，展期预计会持续3个月的时间。北京市开展放心工地创建活动，施工现场从业人员目前已经实现了新冠疫苗的应接进接。截至到8月4号，市住建系统摸底人员当中，第一剂接种率达到99.24%，第二剂的接种率为96.02%。好了，接下来进入到今天的听歌时间了。很多熟悉我们这个板块的朋友呢，都知道我们周三是你的故事谁的歌板块。当然了，很多的朋友很怀念啊，在没有微博呀、没有微信的时候，我们用短信，我们甚至是写信来点歌的时光。我们保留了周三这样一个板块呢，也是为了让大家可以想起好像往日有一点点慢慢的时光，但是呢，我们又可以用全新的一种方式，用互联网的方式。此刻如果你也在听歌，没有来得及点歌，没有关系，下周二的晚间可以到我的微博来点歌。如果你已经点了歌，想了解一下，今天会不会念我的心情来听我想听的那首歌呢？都可以到微博上来告诉我。此刻微博跟我互动的方式，搜索主持人江夏这五个字，长江的江，夏天的夏，看到昨天的 J 语就可以给我留言了。今天的第一首歌呢，要送给一位他已经关注我微博很久，但是可能这样一个下午茶的时段，他大多数的时间都在工作，没有办法及时的跟我微博互动。微博的名字也很可爱，很直接，叫努力变成小富婆。好了，这位朋友说，其实呢，想听一首，我来看一看啊，会呼吸的痛。但是后来呢，他说，其实我单纯的只是想听这个版本，此刻也不能代表我的心情。我不知道你愿不愿意我把你此刻的一个状态分享给更多的人。他刚刚挥别了一段错误的感情，开始了自己非常开心的人生。所以呢，今天我们不想听那么悲观的歌送给你，会呼吸的痛，因为确实也没有什么特别值得留恋的。如果你已经把它界定为是错误的，对吧？而且你已经很，应该说很爽快的跟这一段感情告别的话呢， 我觉得接下来我为你选的这首歌可能更适合此刻你的心情。同样想要把心情分享给我们，或者是你听到了我要送给努力变成小富婆的这一位微博的网友的这首歌，有什么想要跟他说的跟我说的，可以在听歌的同时继续在微博上面给我留言，搜索主持人江夏这五个字就可以了。我要送给你的歌是你走你的路，适不适合你我就问。 关于生死的那些哲学一样无悬疑，关于悲喜的那些记忆也让我心困，如今我只是习惯简单直接和轻松，正如我爱你你就是我的中枢神经。走你的路，我也走你的路，当我停下脚步我终于明白了这个道理。你走你的路，我也走你的路，当我眺望远方我终于洞悉了这个奥秘。曾写下这句话，来把我唤醒，此刻也许它就在秋日美丽的大理。当我面对世人成吨大口水与鄙视，我懂了我只是一个爱唱歌的东西。我终于懂得了这个真理，你走你的路，我也走你的路，当我眺望远方我终于洞悉了这个奥秘。想的家伙，除此之外不是任何的了不起的东西。当我的人生在某个清晨轰然的雄起，我狂喜的是我竟然可以给你欢喜。你走你这个道理，你走你的路，我也走你的路，当我眺望远方我终于洞悉了这个 来自于汪峰，你走你的路，送给很早就关注了我的微博但是没有时间跟我互动的这位远方的小朋友。确实很多时候呢，我们会觉得哎呀，生活不是我想的那个样子，会有一些事情不能像电影一样，虽然过程曲折，但是结局依然美好，但是这就是生活呀。希望你听到这首歌的时候心情会非常的不一样。接下来呢，我们来为李老先生送一首歌，而且呢他说的这一份心情呢，我觉得也很适合我想送第一首歌这位朋友啊。因为他说，虽然在生活和工作当中每一个人都会遇到不如意的时候，但是我想给拼搏奋进的每一位年轻人点一首歌。他在两首歌里面让我做选择，他说可以是生活中处处有欢乐的歌，或者是青春啊青春。他说请我帮忙选择吧，用来为当代各行各业正在奋斗的人们加油。是，其实李老先生也说出了我刚才想说的话啊，就是当你觉得生活呀工作呀可能有一些些不顺心的时候，你想想，这不就是生活的本质吗？如果一切都是那么的一帆风顺，你又会觉得啊，他好像在喝白开水一样，少了一点点味道，对不对？在这两首歌当中呢，我选择了《青春啊青春》，因为我觉得非常适合这样一个阳光不那么明媚，但是依然有点闷热的下午，而且呢，也很适合帮我们这位老先生送给他想送的人，所有在各行各业此刻仍然在奋斗的年轻人们，要送给你们青春啊青春。这首歌真的是一首非常，哎，我也不能说老啊，就是有一点点年代感的歌，可能很多的我的同龄人或者是比我再小一点的朋友们没有听过，但是经典的歌曲就会有经典的魅力，我们在这首歌的歌声当中一起来回忆一下我们的青春和我们正在经历的青春吧。这首歌很短啊，大概2分多钟，我们先来听歌。监听员问我说这首歌到底是哪儿找的呢？在我们曲库里就有啊。虽然说的年代确实有一点点久远，但是听完了，哎呀，还是很有马上就要开始奋斗的青春的感觉，对不对？青春啊青春，送给正在奋斗的人们。接下来呢，我们要继续听歌了。如果此刻你也在听，不管是第一首 你走你的路，因为刚才莫守一见说这已经是夏夏第二次放汪峰老师的这首歌了，怎么了，一进到夏天你们就要听被风吹过的夏天，还不允许我对吧，一激励别人就想放你走你的路这首歌吗？我仅仅放第二遍而已啊，但也要谢谢大家记得这么清楚。如果你也想听歌，或者是此刻听歌有同样的心情想跟我们分享，欢迎大家到微博上来给我留言，微博搜索主持人江夏，长江的江，夏天的夏，就可以找到我的微博了。然后呢，在置顶微博可以来到我们的粉丝群，第二条可以就今天听到的一些歌发表一下你的心情和想法，点开评论就可以给我留言了。接下来为呆呆小熊送歌，他说想要点一首林志炫的离人，送给那些最近永远离开我们的人，美好的世界等着我们去改变，那些离人在遥远的天边守望着我们，让我们带着离人的梦想继续好好的创造新的未来吧。我懂你说的意思，而生活就是这样，有些人可能我们还说着明天见，但是明天见仿佛就成为了最奢侈的三个字，对吗？我们先来听这首离人，然后在听歌的同时呢，大家可能也会勾起你对于近期的一些新闻事件也好，或者是你生活当中一些变化发出一些感慨，都可以到微博上来告诉我，搜索主持人江夏就可以了。林志炫，离人。 色小船摇摇晃晃，弯弯悬在绒绒的天上，你的心事散散亮亮蓝蓝，停在我悠悠心上，你说情到深处人怎能爱到浓时又牵肠挂肚，我的心里孤孤单单，散散惹惆怅。离人放逐到边界，仿佛走入第五个季节，昼夜乱超凡人心长退，字典里没春天。离人挥过着眼泪，回避还在眼前的离别，你不敢想明天，我不肯说再见。有人说一次告别天生就有熄灭，银色小船摇摇晃晃，弯弯悬在绒绒的天上，心事散散亮亮蓝蓝，停在我悠悠心上，你说情到深处人怎能不孤独，爱到浓时就牵肠挂肚，我的心里孤孤单单，散散 人放逐到边界，仿佛走入第五个季节，昼夜乱了和谐，超凡人心正对，字典里没春天。你仍挥霍着眼泪，挥笔还在眼前的离别，你不敢想明天，我不肯说再见。有人说一次告别，天上就会有颗星又熄灭。离人放逐到边界，仿佛走入第五个季节，昼夜乱了和谐，超凡人心涨退，字典里没春天。有人说一次告别，天上就会有颗星又熄灭。 林志炫，离人。确实要送给那些已经永远离开我们的人。刚才的那首《青春啊青春》好像听得大家还挺澎湃的。我看一下，小陈亚琛同学说经典永不过时，这首歌听起来好激情澎湃。对，还有另外一位监听员给我发了私信说，这个我们节目的歌曲的年代跨度还是挺大的。谢谢长七的同学要把《青春啊青春》送给我。你们喜欢就好。方然同学也来报道了，欢迎你的报道。然后呢，如果没有来得及在昨天点歌的朋友们，想要加入到我们周三你的故事谁的歌板块，可以到周二的晚间，我会在两个群里面，微博的两个群里面都提醒大家来点歌的。好了，那接下来呢，我们要听到另外一首歌。这首歌之所以和离人放在一起，确实是因为大家的心境好像会有点接近啊。刚才听到青春啊青春觉得很澎湃的小琛琛同学说，最近呢一直在单曲循环听上海三月，歌手戴荃曾经写下这首歌背后的一些故事，有些动容。那个三月他一个人借住在朋友家，那个三月他踩着上海的街灯走着那条不认识的路，那个三月他永远的离开了一个人。他执笔记录下了那一年的三月。最近莫名的对于这首悲情的歌颇有共鸣，或许是源于上海，或许是歌词。孤清影，长夜莫过知己难，这上海无人来，往事已故，此景谁还在。我们总不知道和朋友的哪一次见面就是最后一面了，说好了再见的人或许再也不会见了，笑着道别的人也许再也明不会再有明天见。情谊只能藏在心底，希望我们可以珍惜跟每一个人在一起的每一分钟。写了很多故事的这位琛同学，此刻你在听我们的节目吗？来自于戴荃，上海三月。这样一个八月，好像我们会有一点点在南方雨季的伤感，因为有一些人真的不会再见了。 往来今日无伤害，闻讯难走心中一片白，风飞尽，灯光残，忘却茶香独生叹。是梦匆匆，几度烟火荒，总有时光难消。 其作不能平，世事漫随流水，算来一梦浮生。 必须要说，刚刚这两首歌确实都有一些些的伤感。点离人的呆呆小熊呢，在听完歌说，那些逝去的离人会成为大家记忆当中最美好的回忆，愿天上的星也可以永远的闪耀。而想要听到这首《上海三月》的陈同学也说，开始听歌了，最近确实是阴霾连绵，作为一个北方人，好像也感受到了南方的天气，还有南方缠绵的情意，到不了南方就听歌来感受一下吧。那陈同学，你的留言我帮你念出来，你这份感受也会被更多的人感知到。如果此刻你也觉得，哎呀，好像北方的天气也有一些些的潮湿闷热，然后呢心情也会带去南方，也欢迎大家到微博上面来告诉我，搜索主持人江夏就可以找到我了，长江的江，夏天的夏。刚才突然来报道的其实是我们的那位医护人员。本来这首歌呢是想送给你的，希望你听回放的时候会听到。木子同学想要点一首歌，他说前一段时间呢他所在的附近的小区出现了疫情，内心有一点点郁闷。然而在奥运会上，每一个项目的运动员都在超越自我，自信拼搏，勇往直前，排除任何的干扰，勇夺金牌的精神也让我自责我自己的脆弱，就想到了谭咏麟的一首歌《傲骨》。他说，我想要送给那些不畏前进路上任何挫折的运动员们，他们永葆一身傲骨，为国争光。当然了，他说我还要送给抗洪抢险的战士们，那些普通的志愿者们，主动参与到这些抢险救灾当中的普通人。洪水虽然凶猛，但是遇到了这些傲骨伟岸的身躯也会退缩。所以呢，我也想把这首歌送给刚刚来打卡但是马上又上手术台的方然同学。他说最近真的超忙的，都没有时间来点歌了，疫情再一次到来，去珠海支援，刚刚回到广州就有一堆的手术在等着我，感觉快要支撑不下去了。希望你在听回放或者是偶尔到我们节目里面来听歌的时候，可以感受到我们遥远的给你的支持。那接下来我们先来听这首谭咏麟《傲骨》。还有一点点时间，大家也可以把你听歌的感受告诉我，微博来找我吧，主持人江夏这五个字。 知我内心多苦闷，一切没法如愿， 谁知我内心多苦闷，因我心觉疲倦，但到底这斗争没有缘，想逼我改变，有谁会知我心内有极强信念、从开始至今多考验，使我步伐长乱，从开始至今多考验，手里利剑上断，话到底我了解好清楚，不肯趁风转，有时我想去不报，想起也心酸，不可以重复这路叫声，自信他朝一处平天，活法不失在苦分前，讨厌加讨厌。 这首来自于谭校长的《傲骨》非常的长，还有一分钟的时间啊，因为我们还有两首歌，我想尽量的帮我们的听众送出去，所以呢，我把这最后的一分钟稍微切一下歌。雨果微语说，我常常问自己，这个世界是否配得上我的深情，每一个生命为之眷恋的深情。经常发生一些事儿，好的坏的，如呼啸的风云，忌讳在生活之中，错愕或感动，我需要一首诗，一首歌，给予印证和坚定。而他说他喜欢李健可以能够唱出流传的作品，喜欢他的干净忠贞和深情，比如心声明月。这首歌我个人也很喜欢，所以今天我们也在倒数第二首歌的时间把心声明月送给大家。还有最后一首歌的时间，今天确实有好几首歌没有帮大家送出，包括莫守的歌，包括司马瑞东的歌，待会呢我会帮你们先把故事和心情念出来好吗？我们在听心声明月之前呢，为莫守一见同学念一下他写的内容。他说想要点播一首难唱的歌啊，这首歌的歌名叫《一首难唱的歌》。 他说，我想对生活提一些要求，做一个对生活态度迎难而上的好汉。不知不觉当中发现生活也在悄悄地改变了。歌唱的是难难难，但是我自己想做一个积极乐观主义者。嗯，心声明月这首歌呢，应该会在很平静的一个歌曲的氛围当中，让你感受到那一份心态积极的乐观主义者。 归山林，落日入东海，我心上的人，你从哪里来？青山随云走，大地沿河流，这深情一片，等待谁收留？这广阔的天地，如何安放我？我如何安放这广阔天地？ 今天呢，其实还有路润的手工作坊想要送给他先生的一首歌也没有播出去，不过呢，在下周二的晚间，大家记得来提醒我，我帮大家把这周没有播出去的歌，下周三你的故事谁的歌，我们继续来分享这些心情，听你们想听的歌。在星声明月的歌声当中结束今天的节目了，明天下午的3:18我依然在这里等你们。稍后播出的是疫情防控发布会，明天见。 天地海上生明月，已经守眼底。